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般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中医医院所推荐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呢叫岳谋，文章的题目叫做一位皮科患者的诊室见闻。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文章说，辗转了数家大小医院之后，我于今年五月走进了中医医院皮科诊室。医生的外貌给我愁容的脸一线光亮，一张善良的脸上似乎写着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目光里充满智慧。那是日积月累的文化底蕴才会外溢成的儒雅气质。他言语不多，却周到细腻，通过望闻问切，诊断简单明了，精确到位。几分钟之后，我带着汤药方子走出了诊室。21天的汤药果然抵挡了凶猛的病魔。我再次走进诊室，神情明快，轻松了许多，对眼前的医生心怀崇敬，他的形象也愈加高大。医生照例温和地把脉问诊，突然诊室里闯进一个男人，对医生大吼，怎么给他叫号不给我加呀？娄医生平静地说，你没病我给你加什么号啊？男人怒气冲冲地回了一些脏话，摔门而去。我还没从惊恐中回过神来，却听娄大夫说，再伸舌头给我看看，之后继续看病，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走出诊室，才听一位老病友说，那人是号贩子。坐在旁边的老人絮叨说，早晨3点多坐火车从山西过来，没挂上号，又舍不得花钱给号贩子。听老病友说娄医生好心肠，就让娄医生给加了号。号贩子没得逞，嚣张后气呼呼的走了。走廊里的人都露出了复杂的神情。加号老人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炯炯的低着头，搓着衣角。这时候叫到19号李文娟，该你了。诊室内外又恢复了正常。又是一个21天，我再次坐在诊室外等候。这时的我病情好转，手里拿着中医理论基础翻看，等待不再那么漫长了。尽管从9点等到11点，娄医生7点多就已经开始给病人看病了。医生都不嫌累，我们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几次进京看病的经历使我开始对中医学感兴趣。墙上的李时珍老人像在纠正我们平时的不良习惯，告诉我们普通的食物里也有药理作用一样。这时一个喊声传入耳中，转身望去，一位操着河南口音的妇女带着孩子走来，边走边大声说，我得问问大夫，我孩子的白发他能看好吗？说着就带着孩子冲进诊室。门开着，大家都往里看，他打断了医生的工作，又把话重复了一遍。娄大夫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不敢保证。女人喊道，大家都说你能看好，你就得给我们看。室外的人以为屋里在吵架，我也跟着进去看个究竟。我劝他先出来，别耽误医生的工作。到了走廊里，他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诊室里满是人，娄医生不温不火地说，怎么那么喜欢围观呢？此语一出，大家都迅速散开了。几次接触娄医生，让我知道医生需要面对不同的人，性情不同，修养不同。由于找他的人太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期望能够让他给看上病，有的甚至希望医生在自己身上多花一些时间。面对这些， 无论是性情急躁的抱怨，还是感恩戴德的锦旗，他总是一样的表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是一种以海一样的胸怀为后盾才会有的表情，是一种助人为乐、勇敢担当的表情。每次看病回家，我都会对家人、对同事发出这样的感慨：医生很敬业，娄医生很辛苦，医生很有涵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他那样工作，我们的国家何愁不富强？什么通达的境界、高深的修养，才能够化解紧张和冲突？我们时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吵闹的环境时间待长了，容易烦躁。医生们每天工作在这人头攒动的医院里，如何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和柔软的心灵呢？该是人数勤和，人生境界和精神气象开出的国粹奇葩，是长久的文化积淀充实的智慧才华，是博大胸怀流露出的仁爱之心。通过几次看病，我领会了一句话：中医是治有病的人，而不仅是治人的病。医生靠自己高深的文化修养、朝气蓬勃的工作态度，成为我们心中最高明的智者。这篇文章最后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里的医生像一面旗帜，引领我们不断向前。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出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感悟。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地坛医院陈明连锁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一夜荒唐，痛失一生健康》。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3月18号是个星期日，一大早，一辆辆婚车拉着幸福的新人行进在路上。昨夜的一场春雪为大地披上了银装。上午9点刚过，我匆匆驾车赶到医院，等待从河北保定过来的高原。他是一位身染艾滋病的年轻人。11点多，高原终于出现了。1米8的小伙子，戴副眼镜，身板挺直，很壮实，看不出任何病态。他很抱歉地说，今天天不好，来晚了。我说，没关系，快坐下。我没想让他回顾感染经历，可是他还是说了。也许对他而言，说出那些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的过往，可以卸载心理上的负荷。高原的身体来回在沙发上移动，时而紧靠沙发背儿，时而离开。手中的那杯水始终端起又放下，他那干得起皮的嘴唇让我不忍心继续，几次提醒他喝点水，可是他依旧讲着。大学刚刚毕业2年，公司因为我表现比较不错，能力强，把我派到沧州。由于自己太想把工作做好了，渴望做出更大的成绩，突破自己，就这样，我认识了一个地方官，我觉得他能够帮助到自己，就十分注意和他拉近关系。一向是我有求于他，因此每到年节的时候，我就给他送些礼物。谁知道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邀请，说是晚上有一个饭局，我当然挺高兴的，欣然赴约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约会地点是个色情场所。开始啊，只有我们两个，几杯酒下肚，我有些昏昏然，现在想想，一定是他做了手脚。饭桌上，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说了一些很暧昧的话。现在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他，放任他对我进一步。后来，又来了几个男人。那一晚到底是怎么过的，我不想再问了，因为那一定是他心里永远的痛。高远告诉我，从那以后，每天不知要洗几次澡，觉得自己太脏，太无法接受。 更让他不安的是他的直肠总出血。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就拼命的在网上找答案。他也千遍万遍的问自己，我是同性恋双性恋，为什么没有拒绝他最初的行动呢？后来他去医院进行了 HIV， 也就是艾滋病抗体的检查，结果是阴性的。他暗自庆幸，可他哪里知道艾滋病抗体要过了窗口期才可以查到，一般窗口期是2到10周，最长的是3个月。2006年年底，按照事先和女朋友的约定，高远要在第二年的春节之后举行婚礼。可是半年前那一晚的恐怖经历让他心惊肉跳。一向负责任的高远决定还是要去检查，看自己到底怎么样。他说，2007年1月份，我特地请了假，坐大巴车到北京地坛医院做检查。取结果的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护士说，你等一下，我带你去找严大夫。我心里一沉，知道这下彻底完了。医生说了些什么，自己怎么从诊室里走出来，怎么来到红丝带之家见到王克荣护士长的，这些都很模糊。只记得他安慰我，拍了我几下肩膀。我始终坐在红丝带之家的沙发上，不停地用手揉搓自己的衣角，嘴上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艾滋病吗？后来王护士长说，我不像别的刚得知自己感染时的表现。正因为我的所谓冷静，引起了王护士长对我特别的关注。回去的路上，我满脑子里全是自己怎么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关了手机，来到唐山一个正开发的海滨浴场，从那儿走来走去。后来想到死前应该把留在医院里的个人信息删除，要不别人一查知道我是感染者就坏了。可能是命不该绝，我打开手机给王护士长发了个信息，请他帮忙。王护士长给我回了个短信，其中最能打动我的是，你别想不开，要是你死了，你的父母怎么办？他们不能没有你，你要想死不差这几天，先和我去趟河南，回来再说。当时觉得去就去，反正也不想活了，不想上班了。一路上我一言不发，不吃不喝，想的还是死，可又不能让好人为自己受连累。王护士长夜里几次到我的铺位来看我，唯恐我有什么不测。来到当地，王护士长跟他们说我是志愿者，安排我照相，帮助安装讲课用的投影仪。我觉得那儿的人都挺热情的，讲课结束之后，不少村民都围拢过来，拉着护士长的手依依不舍。一个皮肤黝黑的妇女说，护士长别走了，中午到俺家吃饭吧。旁边另一个妇女接过话茬，谁敢上你们家吃饭哟？王护士长却说，怎么不敢呢？上次不就是在他们家吃的菜团子吗？然后又转过身对那个黑黑的妇女说，你们家的菜团子呀真好吃，等下次吧，还去你们家。我心想，这位妇女一定是个感染者。回来的路上，王护士长给我讲，这个村子1/4的人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这几年不少人到了发病期，许多人病逝了。村里有20个孩子成了孤儿，100多个孩子家庭成了单亲家庭。有人造谣说，为了报复社会，这儿的村民啊往西瓜里打血，他们种的西瓜都卖不出去了。受到这种屈辱，生活这样艰难，可他们依然顽强的生活着。回来的路上，我听着琢磨着，生活那样艰苦的农民感染者都能够顽强的生活，何况我呢？我暂时忘掉了去死的想法，想着怎么和女朋友交代，毕竟婚期在即。凭着多年的职业经验，我知道艾滋病患者接受现实就像翻一座山，让他们的家人接受这个现实要翻的山更高。这些人一直不敢触碰这座更高的山，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山的那一边等待他们的是绿草茵茵繁花似锦的平原，还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为了缓解高远重接伤疤的内心痛苦，我说，我们去吃点东西吧。已经过了饭点，餐厅里的人很少，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高远边说边在我的催促下吃面，一碗面他足足吃了一个小时。婚期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们交往了六年，他对我一往情深，如何交代我这一切，我内心受着煎熬。有一条我很坚定，婚礼是一定要取消的，我不能毁了自己又搭上一个。我约他见面，他很快来了，可能他有所察觉，事先做好了准备。我犹豫再三，本想吃完饭告诉他，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借个理由去了趟卫生间，其实是跑到餐厅外给王护士长打电话。护士长说没准备好，就等等再说。晚上回到住处，我终于告诉了他，我感染了艾滋病。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十分平静，不但不追究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反而拿出两个红色的锦盒。我知道那是我们定制的结婚戒指，他为我戴上我那只，又让我把他那只戴上。此时所有的语言都很苍白，我们泪流满面，紧紧的相拥在一起。我拒绝结婚，没想他能接受我。说到这儿，高远沉默良久，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门外或者更远的地方。我明白他此时一定穿越到了他们的那一刻，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因为我看到高远的眼角有晶莹的液体在闪动。2010年，我离开了原先的公司，不是因为干得不好，而是总会突然情绪暴躁，不能自持。有一天，领导在公司所有人面前说：“我不明白，你整天心不在焉，到底怎么了？好像受到了什么致命的打击。”我无法解释，解释只会把自己带入深渊，于是我决定走人。现在我自己开了个公司，受大学的聘请，我经常会到大学生中进行人生观的规划课。我告诉年轻人，社会很复杂，择友要慎重，无理的要求要拒绝，哪怕对方是你的领导或者是官员，要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要学会感恩，感激爱人，感激一切给你带来帮助的人。我曾经三次回去找那个害我的人，可能都没有下手的机会。后来我想明白了，仇恨只会毁灭了自己。我多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年轻人，我的感悟是忍受了屈辱，用一生的健康换来的。我的错误让我终身背负起对不起家人的心理负担。到今天，我仍然担心爱人会感染，即便我们采取了安全措施，可我仍然揪着心。我劝高远，放心吧，你已经吃了抗病毒的药，病毒载量已经查不到了，你们又采取了保护措施，应该很安全。从餐厅回去的路上，阳光暖暖的，雪已经开始融化，路旁几株玉兰树的枝头已经长出了橄榄大的花骨朵，玉兰花就要开了。我说：“是啊，春天来了。”高远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我终于开车把高远送到三元桥的地铁站，看着他高大的身影消失在人流中，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两天后，我完成了上边的文字，希望发给高远让他修改。他回信说不看了，每次想起都是痛，希望我的过往让其他人能够汲取教训，并成为激励我前行的动力。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这段时间啊，北京发生了一些流浪狗咬伤人的案例，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一再强调，一旦被狗或者是猫抓伤咬伤，一定要及时接种这个狂犬疫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向您介绍一篇老文章了，也是老生常谈，是北京佑安医院刘慧和王红新所推荐的文章，叫《爱犬想说爱你不容易》。 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那天我刚刚接班，急救车就送来一名50多岁的男病人，惧怕风，只要感觉有风他就浑身颤抖。当班的医生询问病史，据家属口述，患者10多个小时前被村里的狗咬到了左脚踝处，当时病人非常生气，拿起一根棍子把这个狗啊就就地打死了。狗死了他还是不解心中之气啊，在自家院子里架了一口大锅，把这个狗炖熟然后吃了。据家属反映，患者被狗咬后的伤口只是用家里的二锅头冲洗了一下，算是消毒了，既没有到医疗机构处理伤口，也没有注射狂犬疫苗，吃完炖狗肉然后就呼呼大睡了。一直到凌晨，病人醒来之后感觉口渴，起身喝水，这个时候患者出现了喉部肌肉痉挛，水都没办法咽下去，家属这才着急的带着病人到当地医院就诊。在路上，病人的痉挛状况越来越严重，外院了解病史之后怀疑是狂犬病，立刻转到了北京佑安医院就诊。病人接入急诊之后表现为烦躁不安、恐惧，值班医生进行查体，当用手电筒查看瞳孔的时候，患者非常的敏感，当听到水声的时候痉挛再次加重了。虽然病人喊着口渴，但是一口水也咽不下去。我知道这是因为狂犬病毒侵犯了喉部神经，导致咽肌痉挛，所以病人常出现急渴而不敢喝水的症状。据患者的典型症状和化验结果，可以确诊为是狂犬病。这时候我和同事把病人扶到平车上，推到了一个安静的单人病房进行隔离，并且拉上了窗帘。他虽然神志清楚，但痛苦万分，间隔几分钟就出现一次咽肌痉挛，恐风恐水，也就是怕风怕水。病人的情况让我们很是揪心，从口腔中他还不断的喷出了大量的分泌物。我给他安装好心电监护仪，开始进行实验室检查，建立静脉通道，给予营养支撑和静脉及时对症治疗。然而随着病人的再一次烦躁和大声叫喊，刚刚建立的静脉通路被病人生生的从自己胳膊上给拔了下来。面对病人的剧烈躁动，陪同的4-5个男家属一起上前把他按住了，但是根本无法控制。病人烦躁的把身上的心电监护导线用力扯下，我迅速按照值班医生的配合给患者注射了镇静剂，并和家属一起用约束带把病人固定在床上。由于镇静剂的作用，病人逐渐安静下来，我给他接上了氧气，并且再次扎上了点滴。大约10分钟之后，病人再次躁动起来，并全身抽搐，由于怕水怕风而停止吸氧。家属看着病人痛苦的样子，着急恐惧焦虑写满了脸上。这位病人入院6个小时之后逐渐平静了，出现了全身瘫痪，呼吸和循环系统出现了衰竭，陷入昏迷。医生再次向家属交代病情，家属十分的不理解，几名家属怒气冲冲的对着医护人员叫骂道：被狗咬一下就能死？病人的妻子则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值班医生再一次耐心的向家属解释，只要是得了狂犬病，死亡率就是100%，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这种病的救治方法。家属们慢慢沉默了，个个痛苦欲绝，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切。一双儿女更是不顾一切的扑到父亲身上痛哭。昔日欢乐的家庭一夜之间就这样被一只狗给毁灭了。诸如此类的案情还有很多。有一名19岁的漂亮女孩在骑自行车时穿着拖鞋被一只小狗咬伤了脚趾，父母不在身边，为了不让祖父母担心，她没有处理伤口，也没有注射狂犬疫苗，几个月后发病。还有一名6岁的小女孩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狗咬伤，因为没有处理伤口，疫苗还没有注射完就发病了。更有一名好心人 看到一只小狗落水，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将狗救起，狗却反而咬了好心人一口。他觉得没什么大碍，也没有注射疫苗，不久发病。还有一只更凶的狗咬了父亲又咬了女儿，都没有处理伤口，没有注射疫苗，不久父亲就发病了，女儿还在潜伏期之中。一个个血的教训提醒和呼唤那些爱狗人士，为了他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以及自身安全的保护，请您按时给您的爱犬注射疫苗。对家养的大型犬一定要圈养拴养，防止散养咬伤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后果。一旦发生被狗咬伤，一定要及时正确的处理伤口，到医院注射狂犬疫苗。在临床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被猫狗咬伤之后，伤口也处理了，疫苗也全程注射了，但还是担心自己会得狂犬病。在网络上查找有关狂犬病的症状，对照自己，总觉得自己的伤口有类似症状，整天处于焦虑当中，以至于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由家属陪同来我们医院就诊。在这里我们也要建议大家要正确认识狂犬病，不要轻信网络上的非专业言论。被动物咬伤之后，主要是以妥善处理伤口到正规医院接受全程疫苗，则一般不会再发病了。对于恐狂者们来说，也就是恐惧狂犬病的朋友来说，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就应该放下恐惧的情绪，然后呢，投入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面对美好的生活，我们还是很万幸的。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养狗的人成千上万。从前的用途只是看家护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大街上随处可见牵着各种宠物犬的人们，有的人甚至把狗誉为自己的宝贝儿，对狗特别的暧昧。可殊不知，在与狗的亲密接触当中，却有着种种的危机。除了可以引发过敏、皮炎、哮喘等疾病之外，最严重的就是发生狂犬病。现在医学的发展中，还不能有效的治疗狂犬病，只要感染狂犬病，死亡率是100%。在临床工作中，一幕幕病人临终前的痛苦、家属的悲伤，每一次都让人心情沉重，并引发了沉重的思考。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